第二节大匪看天啦，因为都要交代翻一啲港珠澳车牌嘅，因为好多朋友咧帮我买咗嘅有，做咗嘅又有，咁买嗰啲因为已经出晒嗰啲，即系有啲叫做所有嗰个批文已经出晒噶啦，个车牌都有嗰啲咧就准备条桥开通啦，因为咧林郑今朝早已经讲咗噶啦，即系咧两大基建有一个。高铁一个港珠澳，咁咧就时间定咗落嚟，高铁就9月23日，咁港珠澳咧我今朝早就翻咗去深圳，咁咧同嗰啲拍档开会，咁咧就赶翻落嚟啦，咁都要同做咗嘅又好，买咗嘅又好咧，要交代声啦，咁咧就所有嘅买即系出咗嘅咧，即系有6000多个已经出咗嗰、那个。批文㗎啦，即係已经有晒车牌呀，有晒成嗰啲呢，咁呢就而家等緊通知。咁等通知，因为呢最主要就係香港呢一边要放号，放号嘅意思就係放呢、這个禁区纸。因为你所有都要你有个车有禁区纸，然后先上个装到牌。咁啦，咁而我哋做个批呢就已经呢就今朝早正式通知咗呢，就要所有人呢就要有架车同埋有个司机，咁呢就开始准备放号啦。一放号呢应该喺条桥通车之前后啊都已经可以正正式式呢就攞到呢个牌㗎啦。咁如果我都会逐一通知大家嘅。咁而呢正式嚟讲呢就喺呢、这个因为呢就除咗呢10000个嘅指标出咗，即係而家我哋放呢啲，另外呢就会喺嚟緊呢个月开始就会有5310个指标再出嘅。咁呢就大概可能做得嚟，即係你做牌啦，唔係买啦，因为做啦。买嗰啲就之前嗰啲啦，包括而家准备放好呢啲啦。应该今年年底啦。就会攞埋㗎喇，因为条桥一通咗呢就所有嘅嘢就简单啲㗎喇。咁如果有啲人係帮我做牌嘅呢，记得呢几日呢就一定要开住个大陆电话一卡两号嗰、那个。因为工商局会联络你哋嘅，联络你哋嘅。咁呢就对核对资料呢就开始放号㗎喇。咁呢就係囉。呢一次就少少广告啦，因为都要交代返事，因为我都问。咁亦都有啲人问我，喂你仲帮唔帮人做牌嘅咁。咁因为指标有，咁其实呢几日呢都有3个人呢就帮我重新再做牌嘅。咁之前做落嗰啲呢就应该呢2个礼拜呢你哋要预备定车司机吓。咁咪要挂牌啦咁样。咁完成一件事啦，喺10月中点都完咗啦。咁再做牌嗰啲呢就可以打电话嚟咨询嘅，最好直接揾我啦。咁如果我唔介意复你好多问题嘅，咁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嘅。而呢就深圳湾呢我手头上有现牌嘅，咁你哋可以了解一下啦。咁亦都会呢正正式式呢，而家深圳湾呢有一轮呢停止咗做牌嘅。咁呢我哋呢就今朝早商量咗呢，就我哋而家呢就再重新呢就会帮人呢就做呢个深圳湾嘅车牌，咁呢就价钱都相当吸引嘅，咁如果有需要嘅就联络我啦，另外就卖少多少广告啦，咁我哋正正式式呢喺10月份呢就会呢就帮人哋拍片卖广告做网页一个套餐啊，咁迟啲会另外再开一节讲啦。咁希望如果大家想喺网上啊能够帮自己嘅产品呢做一啲推广嘅话呢，咁你哋可以联络我嘅，咁收费都系平嘅咁样。咁嚟緊呢有啲节目变动啦，我而家成精啊238啦，佢有听嘅。咁呢就上嚟啦，咁呢就佢系比较怕丑啲，唔出样同我讲一讲啊，即系呢好多真实嘅个案关于无良老板扑街伙计发生嘅事。好吗啊，如果佢肯帮我做最好啦，咁最多我拍佢啦咁。咁而有啲人係对资料上嘅嘢特别叻嘅，即係资料搜集啊，当然欢迎你加盟我哋做节目嘅。咁我哋会有居马费嘅，即係有人工出囉。咁唔係好多，咁有包拍啊同埋 断过计嘅。咁你哋如果有嘅，我想做一啲另类啲嘅节目，系关于资料嘅，譬如好似血案解封呢类啦，即系唔好似卖经历啦。咁多谢啊，隔离台啊，刁总理啦，咁佢就留咗言，系啊，我哋呢啲卖，佢讲得啱嘅。佢我哋唔系做一啲资料上嘅嘢，变咗我哋做节目系困难嘅，因为我哋卖个人经历嘅啫。譬如好似我同我三哥咁，系根本上就系我哋瞓街嘅细路仔，我哋街童嚟嘅，我哋由细打交打到大，吓、啊、就唔会人哋喺度咩吹啊，让几多十磅啊，扑你个街，行出嚟我一拳打撚死你啦，吓、啊！即系我哋系呢种人，即系细路仔就系咁咯，系咪啊？咁诶。唔好讲呢啲吓，亦都唔好讲吓，唔系话私怨啊。其实我真系唔识嗰啲人嘅。咁你嬲阿荣少只抽，转头又定个规矩，又两百万又搞，跟住又出啲片。喂，你咩人嚟噶？男人大丈夫讲就系噶啦。你话几时啊？就嚟得噶啦，好简单啫嘛。当然唔系我啦，讲荣少咋啊？啲跆拳道六段嘅嗰啲啊，我咁讲啦，又话要打几多？几多乜嘢有两间拳馆，系咪先？吓呢啲多余嘅，你漏人噶嘛？你漏人噶，最紧要系你漏人。吓、啊，仲有咧少少私怨啦，讲唔系私怨啊，好似有个叫 Cola Mock 啊，我冇喺 D100 度做过噶，我都唔理人啲嘢嘅，做网台我个个都唔识，我又高攀唔起。吓、啊，我只不过素人。因缘际会自己做个网台，你话我卖假药，咁你就要讲啦。我边个食咗我啲嘢有问题，好重要啊！边个想嚟了解一下先，唔好咁样做，系咪啊？你开放你留言，你日闹我其实系冇问题嘅吓，只要唔好喺我度卖广告，因为我都系一个商业机构，我都搵钱嘅，系咪啊？吓，我哋要靠卖嘢去维持个台。我亦都唔会叫你喺 YouTube 啊咩收费计划啊，我哋唔会吓，亦都唔会做其他多过呢啲嘢咯。我哋做好我自己啦。其实我系咁多个网台之中，我最少是非嘅，认真。但有阵时啲嘢啱同错，唔好调转嚟讲，系咪啊？我公开你哋，只要啊，趁家又好，啊啲旧式又好啦，你夹我系冇问题噶，吓、啊，只要你唔好喺我度卖广告就得噶啦，吓、啊，日闹我真系冇问题，吓、啊，因为我成日都讲打开门口食四方饭啦，港珠澳大桥开噶啦，十月中最迟十月底，吓、啊，咁而家咧，已经开始放号啦。即系放号，即系话放呢、這个，即系香港呢边，其实系香港呢边嘅问题，开始放呢个禁区证。咁咧，如果系做咗嘅，或者我通知唔到你嘅，因为有啲系大陆嘅，咁成日喺大陆，我通知唔到佢嘅，咁你哋真系要有听节目嘅，要联络我哋，咁要尽快啦，因为咧，我预算两个礼拜咧就要有车嗰样嘢咧交上去，跟住排号啊。牌号尽快出晒佢，完咗件事。咁而新要做港珠澳车牌嘅咧，可以联络我。咁咧应该喺过年前啦，即系年底之前咧就会出到啦，会快好多。因为呢次就系就条桥，条桥未开，好多嘢蒿起咗。咁你而家条桥开啦，就成。唔中意大陆一件事，投资系一件事，即系你唔中意大陆。但系你可以买中国银行股票，你唔中意大陆，你觉得共产党唔好，但系你可以买腾讯，其实就系咁样咯。我哋要分得开，件事就系件事，呢样嘢就玩呢样嘢，所以咧唔使喺个台度成日话我擦边个鞋帽。林郑，我只不过讲我自己相信嘅嘢，我冇话佢好，冇话佢唔好，好似做事前风灾嘅准备做得好好。咁我就赞你啦，但係我头先上一次讲啦，功夫虽然有埋家脚步浮，但你一打到嚟善后真係差到不得了。寻日应该停嘅就唔停，搞到香港有过百万人啊，寻日玩足一日，但係我哋香港人安逸得太耐，都系闹两句嘅啫，可以点系咪啊？所以呢我都会做返啲呢类嘅节目啦，就即系 讲一讲好多事嘅睇法啦。咁粗口讲少啲啦，有啲人中，有啲人哎呀，你我鍾意你发脾气啊，鍾意你闹人啊。闹人唔长久嘅，我哋呢节目只不过卖经历，亦都系做得麻麻地。但係如果我唔介意，真係多啲，我多啲尝试上嚟沟通下。咁呢亦都多谢啦，因为呢其实呢有个香港电台嘅导演啊，就联络过三次㗎啦。就话呢想我呢就做啲资料搜集啊，同埋呢就讲一啲叫做中港车司机啦。咁啊嘅嘢，咁啊听日呢就约咗佢，咁佢上嚟，咁呢就对剧本啊各样嘢唔知有冇机会出镜呢，讲笑啫。咁呢就其实搵咗两次㗎啦，咁都多谢佢啦。咁另外多谢好多支持我哋㗎啦，因为而家我同你做緊个节目嘅时候呢，我已经有105万 view 㗎啦。都多谢大家啦，希望我今个月能够埋尾，比我预期再跳一倍啦，因为我本身预期今个月上个月预计60万，但做到83万。咁呢我就定咗今个月呢，我希望我做到100万 view， 但係今日已经过咗啦。如果埋尾，咁我但係今个月呢，喺今个月嘅月头我调整到去到130万。咁但係我估应该埋尾有170万到啦。咁希望我哋大家帮帮手啦，有 like 有 share， 将我啲节目分享出去，因为我哋想做一啲大家都鍾意睇鍾意听嘅节目。咁多谢大家，拜拜。